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。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来关注天气情况。受符合区控制，本市的扩散条件转差，今天白天有轻度霾，夜间有加重趋势。从今天到后天，本市处于空气重污染黄色预警中，请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。具体预报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转多云，有轻度霾，偏南风3级见4级，最高气温27摄氏度，最小相对湿度35%。今天夜间多云转晴，有轻度到中度霾，南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14摄氏度，最大相对湿度85%。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 联播。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小说 岁月长歌。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壮怀激烈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。 忽必烈派去远征海都大王的西里吉和纳木罕，在与海都大王的交战中并没有捉获海都大王。纳木罕正在屋中踱步，贺仁杰再也忍不住了，他说，大王，我看得很清楚，就是西里吉大王让开了山口，放走了海都大王，否则这一次就捉住他了。纳木罕说，不可能，他是我兄弟。贺仁杰说，那海都大王也是他兄弟呀。二人争执不下，纳木罕命贺仁杰把西里吉叫来，当面质问他。西里吉来到，纳木罕厉声训斥道，西里吉，你自到哈拉和林以来跟丢了魂似的，前天大战你如果守住山口可以活捉海都，结果你让开一条路放走海都，本来要杖责你，念你年少无知，饶过这次，下次再贻误战机，放炮敌人，严惩不贷。西里吉说，我没有放走他，这是有人在诬陷我。纳木罕说，就算你没有故意放走他，那作战不利你总该承认吧。西里吉答道，我这几天身子不舒服。纳木罕说，晚上睡觉前喝点烫酒发发汗，睡一好觉就好了，退下吧。哈拉和林海都大营外，海都大王正和蒙哥铁木尔并辔而行，商议军情。蒙哥铁木尔说，如果不是西里吉让开一条路救了我们，这一次是真危险呐。海都说，是啊，西里吉弟兄们因为韩魏争夺一事一直对忽必烈心存不满，我们可以争取他，这样咱们的力量就更大了。蒙哥铁木尔说，最好是让他把纳木罕给捉过来，用不着咱们自己费力。伯彦兵临临安城下已经将近一个月了，南宋朝廷丞相文天祥来见， 伯彦说，文丞相指定的一个月期限快到了，你主为何迟迟还不出城投降？文天祥说，伯大人，大宋正在国丧之时，新主幼小，太皇太后年迈，自古礼不乏丧，大元怎么能够趁人之危呢？大军如果北撤，大宋纳贡修好，两国修兵霸战，现在两国交战，这都是奸相贾似道误国。伯彦冷笑道，哼哼，过江之前，我大韩两次派使臣表达议和之意，意在划江为界，两国通好，互不相犯。结果你们第一次捉住郝京使臣一行36人，关押在真州忠勇军兵营16年，郝京由盛年成了老者。我在攻打鄂州前，大韩又派出连希贤、严忠范、柴子之等三人领百余人使团前来议和，不料你们又派兵追剿，杀了三个使臣等1000余人。我们大韩国最讲诚信，可你们几次三番背信弃义，官杀使臣，侮辱大元国，你们的话我们已经不相信了。文天祥求道，元帅，大元国国势强大，难道非要从幼主和老夫人手中夺江山不成？伯彦微微一笑说，哼，文丞相状元出身，想必通晓历史，难道你忘了300年前你太祖也是从小儿寡母手中夺得江山，在陈桥驿黄袍加身的吧？文丞相这是忘了还是？元帅，此一时彼一时也。哼，此一时彼一时都是天道，不是我们大元灭你，而是你们南宋自灭。你们把罪责都推到奸相贾似道身上，那国君在干什么？你们文武百官在干什么？君明则臣不敢有奸，有奸者尽快查而诛之，怎么能够威胁到国家呢？兵临城下，你们只有献宝投降，别无他路。我主宽仁，天下皆知，灭大理，经略吐蕃，又攻南宋，安抚阶级百姓，绝不滥杀无辜，降者一律不杀，尤其是过江以来对降将降官原职则用。普天之下还有这样的明主吗？文天祥说，元帅，我想见见你们皇帝如何？伯彦说，你若以丞相身份投降，我大汗可以见你。文天祥叹了口气说，唉，看来元帅是没有通融余地了。伯彦说，回去给你主复命吧，我在这里等候降表。文天祥告辞而去。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哈拉和林的军情传到了大都宫中，真金奏道，据纳木罕说，西里吉整天萎靡不振，而且在一次战斗中他们已经包围了海都，马上就要捉住他，结果西里吉借故让开一条路，放跑了海都。我怕西里吉有二心，当年他是最积极拥护舒王当大汗的人。忽必烈闻听吃了一惊， 摇头叹息道：“都过了这些年了，我对他们哥四个有福有驾，领地封邑一块都没有夺，他还不满足，还怀有二心。我待他们是不是过于宽厚了？当年李世民玄武门之变，弑兄杀弟，逼退父皇，然后一个一个杀掉15个宗王，把兄弟的孩子们都斩草除根。我是没有效仿他，我不忍心呐。但是他们就为什么不理解我？”真金建议再派一个人去协助纳木汗。忽必烈问：“谁能去？”真金自告奋勇说：“自己可以去。”忽必烈说：“不行，你现在是百官之首，再选一个人吧。”真金说道：“安童可以去。”于是忽必烈传令，授安童为哈拉和林宣慰使，前去辅佐北平王纳木汗平定北乱。于是安童被从南宋军前火速召回。安童参见忽必烈，忽必烈说：“北平王那里来急信，说有些将领不用命，海都之乱在祖宗根本之地，不可忽视，所以安童授你为哈拉和林宣慰使，去辅佐北平王尽快平定北乱，我在此等你的佳音。”安童遵命。忽必烈又说：“各宗王之乱非同一般，你要以辅为先，辅征并用，只要不起兵叛乱，对各宗王的封国就不必进剿。你给他们传我的旨意，他们到祖宗根本之地，震怒了祖宗，该当何罪？只要罢兵西战，回到各自的封国，既往不咎。”真金回到东宫，刘秉忠来见。真金说：“丞相几次跟我说郭守敬这个人，何不引他来见我？”刘秉忠说：“啊，此人自小聪慧，跟我学过天文历算，而且对水利也是颇有造诣，是一个实用之才啊。燕王可以着用他。这样，明日我就叫他来见你。”真金着急地说：“明日干什么？今天就叫他来。您不是说早前他就引滦河、高梁河水入运河，为大都水利立了一功吗？我有一个想法，南宋马上就要灭了，江浙一带盛产粮食，但是运往大都、上都极不方便。如果重新凿通运河，自临安到大都，岂不更快捷？”刘秉忠听完大喜：“是啊，哎呀呀呀呀，燕王这个主意好，这勘察设计的事儿就交给郭守敬，他能够担此大任。好，我马上就去请他。”郭守敬拜见真金，并且带来了自制的天象观测仪。二人站在桌子前观赏着郭守敬创造的天象观测仪，简仪和仰仪。郭守敬说：“燕王，这都是天文星象观察仪，通过它观察天象，可以测量星宿准确位置和变化的情况，可以准确预测日月食，对于农时水利极为有利啊。”真金看罢，啧啧赞叹道：“哎呀，守敬真乃神人也，竟然制造出如此巧妙的观测仪，哪天让傅海也看看。另外， 我还有一事。南宋被灭在即，我想重新凿通临安到大都的运河，以便利漕运，由你勘察设计。此事不急也不可太缓，由你全权负责，所需人员你也尽管挑选，一切费用都由国库支付。郭守敬领命而去。西域科学家扎马鲁丁拜见忽必烈，忽必烈说，你上奏的治万年历和一统治的奏本我都看过了，很好，我把你召到大都来任中书省秘书兼长官，专门做你的万年历和一统制，所需的费用找燕王由户部支出。扎马鲁丁奏道，大汗，历法尤其是一统制是一个伟大的工程，我以地图为本，图文并茂，天下省路府州县古今严格及山川土产风俗礼弄换季人物即绘成地图，又附以文字叙述，各地分图之外又有全国总图，一册在手，可以通览全国概貌。忽必烈听罢大喜，说道，好啊，你要绘制成包含四极之远，既有中原疆域，又要有西地钦察汗国、伊尔汗国、察合台、窝阔台等四个汗国版图，所有需要的天文地理方面的人才都由你调用。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文天祥回到临安皇宫，见小皇帝赵显正坐在龙椅之上，太皇太后坐在左边。谢太后问道，文天祥，你去谈得如何？文天祥奏道，皇上，太后，援军薄宴，拒绝纳贡议和，现日让皇上出城献宝归乡，否则就要攻城。刘梦岩建议太后携皇帝与后宫宗王等出城到福建一带避祸，由他率兵保卫，然后再看时机再图恢复。谢太后听罢苦笑道，你说得轻巧，拖家带口，老弱妇幼，能逃得过猿人的快马，真是笑话。文天祥说，太皇太后，臣领兵坚守城池，跟他们决一死战，绝不投降。谢太后说，你们呐，真乃书生之见，这城中还有多少兵马，你们难道不知道吗？你们这些世受皇恩的古宫大臣们无所用心呢，到了这个份上还在说空话，否则何至有今日？坚守不出，猿人会攻城，到那时玉石俱碎，临安会成一片火海，一片废墟，城中百万百姓生灵涂炭，你们可想过没有？我听说他们占鄂州建康，大军没有进城，没有烧杀抢掠，还开仓赈济饥民，只要他们大军不进临安，我就携皇孙献表归降， 三百年国运气数已尽，这也怪不得我们孤儿寡母。文天祥、刘梦妍二人闻听，哭着匍匐在地。太后擦着眼泪，领着皇孙向里走去。用开科取士的办法来选拔人才，任用官吏，这是姚叔在心中思考已久了的办法。这一天，趁忽必烈有空，姚叔赶紧说道：“皇上，南宋历来开科取士，如今得了南宋众多人口，众多儒士，请皇上考虑开科取士，以备用人之需啊。”忽必烈闻听，正色道：“我给先生说过多少次了，今后不要再提科举取士了。金宋都以科举取士出了那么多状元，哪一个力挽狂澜，挽救了这个风雨飘摇的国家？姚叔说：“皇上，治安定之事，开科取士则是一条可走之路，那至于治乱，那就另说了。”忽必烈说：“姚先生，你们这些人自金莲川幕府开始就聚在我这里，哪一个是我通过科举来取用你们的？还不是看你们的真才实学才用你们的吗？你们怕埋没了贤才，我在全国各省陆府设儒学馆，设贤良提举司，遴选人才，这样可以了吧？别的事儿少管。”姚叔闻听，黯然地说道：“皇上，微臣老了，求皇上准我辞官养老。”忽必烈闻听，生气地说：“姚先生，我凡事与你们商议，听取你们的意见，最终还是要独断。你辞官，我不准。”姚叔无奈地说：“辞又不准，言又不听，那我占这个空位，又做什么呢？”姚叔奏请科举取士的提议刚罢，理财大臣阿合马又奏请在全国流通纸钞一事。忽必烈说：“纸钞携带方便，通行纸钞我早就准了，还有什么问题？”阿合马说：“皇上，姚叔等很多大臣不同意，说通行纸钞以带金银极不严肃，必乱了识货，引起民乱。南宋之地收归以后，通行纸钞就更难了。”忽必烈闻听，不以为然地说：“不要急，我就不信有人敢阻拦我的主意。让真金召集省院台大臣一起商议，我看他们说什么。你去把姚叔叫来，我要亲自问他。” 听众朋友，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部作品最新连载于海外文摘2017年1至5期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 有过多少往事？